昨天上午，北京市首次统一使用市级小升初派位系统进行集中的派位，每一位学生的入学途径和入学方式都将全程记录备查。自2016年本市启动既有住宅增设电梯试点的工作以来，经过各区各部门的共同努力，本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工作取得进展。截至目前，已完成安装并投入使用电梯45部，除了45部已经投入使用的电梯外呢，还有23部老楼加装的电梯正在施工。其中，北京石景山八角南路22号楼2单元已经完成电梯安装，通过质检局验收后即可交付居民使用。最近在微博中看到，不同性格的人起床之后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懒床的人是性情中人，开朗随性，自由自在，不喜欢太大的压力。准时起床的人不服输，有点强势哦。慢悠悠霸占卫生间的人，享受人生的目标明确。而打仗一样忙碌的人，敢打敢冲，讲义气。那不知道你是哪一种性格的人呢？今天969，我是泽林，各位早上好。 这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红蓝绿绿，风不忘带出门的是面无表情。我那个总爱唱歌的心灵，也就只好两手一摊，坐在路边休息。不管迷迷了迷或是迷到任性，像一个一个困在凡间的精灵，我愿意歌颂。

始倒数比赛，谁先冲到福利社。 从不停的回忆总是出现在我想起之后，这样稚气的面容现在还有没有？怎么冲过如此念旧的镜头，在离开之后场景人物 Yeah.

今天我们九六九旅行者将带您走进安静清幽的欧洲小城特拉尼，感受一下这座独特的海滨小城。特拉尼的城镇风格是相当有意思的，因为优质的白色大理石是特拉尼的重要出口产品，所以你会发现在这座城市当中随处可以见到用白色大理石盖出的房屋、鼓楼等等，充满了艺术感。来了以后就会发现特拉尼这座城市非常注重突出石头整体性的效果，走在街道上随处可以看到特拉尼的石雕，在教堂、堡垒上都会出现很多石雕的影子，这也是这座城市的特色之一。如果你喜欢拍照的话，那一定不要错过这些细节。特拉尼这座城镇并不大，海湾和小城一样，差不多一眼就能看到头。城镇虽然不大，但功能却一个也不少。在欣赏完城市的美景后，选择一个餐厅，一边品尝着当地的美食，一边欣赏着海滨的美景，相信特拉尼一定会让你体验到一个更加别致的意大利。特拉尼在意大利的普利亚大区，靠近亚德里亚海，它可以说是意大利南部最小的镇子。虽然城市的面积不大，但是却丝毫不减它的魅力。这座小城是一座古老的渔港，它的港湾是呈现凹形的，城市建筑也是围绕港湾而建。因为普利亚海滨经常会有大风，而有意思的是，特拉尼人偏偏选择把教堂、宫殿，包括城镇灯塔建在港湾的入口处，目的为了就是要用大风大浪来检验一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水手。这不仅说明了特拉尼人具有挑战精神，同时就城市的建设而言，海边也形成了一圈完美的构图。所以当您来到特拉尼，您可以选择去海边走走，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一定会让您流连忘返。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 什么吗？

依然留下。

街上有人拥抱，我听到没有人知道口袋里我藏着你的味道。想见你没有你，城市在宣言没意义，热闹的全都是你的欢迎。

上彩虹，在下一秒钟命运如何转动，没有人会晓得。哦，我说希望无穷，你才美梦成空，珍惜和怀疑总要决斗。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土，自助游太累，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痛不厌倦，喜气如虹。 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愉悦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想要。动起来，内心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内心的疲惫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声雷动，日月烈烈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早相通，永不厌倦，喜气如虹。 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炙热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内心的自如喝彩，动起来，就拥有精彩未来。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我用与众不同。 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炙热的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